严整。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中午审查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将送院会审议，未来完成立法之后，政府得设台语专属频道。初审通过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明定，政府捐助从事传播的财团法人应提供国家语言多元服务，并得设立各国家语言广播电视专属频道以及各种形式传播通讯服务。另外，法案当中国家语言列国民教育基本课程的规定，会等12年国教108年新课纲开始实施后3年才会正式上路。初审通过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重点内容还包括了，国家语言是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国家语言一律平等，国民使用国家语言应不受歧视或限制，中央主管机关应定期召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研议协调及推展国家语言发展事务，政府应定期调查提出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建制国家语言资料库，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应允国民基本教育各阶段将国家语言列为固定课程。美国可能重新启动产油大国伊朗的经济制裁，使得近期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三年半来第一次突破了每桶70美元大关。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上周五净扬 1.9%， 收在每桶 69.72 美元。今天亚洲盘一度净扬了 1.3%， 攀升到每桶 70.69 美元，也是2014年11月之后首见。分析师指出，除了美国可能恢复伊朗经济制裁，市场原油供给减少之外，产油国像是委内瑞拉的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影响未来原油产量，都是国际油价走高的因素。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5点，来到10604点，成交金额125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6点，2245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6点，涨幅 1.19%， 312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1点，涨幅 1.64%， 105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9点，300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540点。南韩今天儿童节补假，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69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1分，成交金额4.01亿美元。日元109.1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949美元。台南市水前拉警报，除了部分芒果缺水，现在连稻米灌溉也不理想。农委会指出，嘉南地区本来就是曾文水库与乌山头水库联合运用，预计到6月3号一期稻作公灌结束之后，还有3800万公吨的水供民生和工业用，农业灌溉用水足够，希望农民不要抢水。专家指出，停供水期间如果没有雨，田区就会相当干，在供水之初，田区必须完整达到渗水的状态，时间可能延长，相对的也延后供水后段区域田区的时程，增加其干旱的时间。如果干旱持续严重，停供时间拉长，后段的水尾地干旱就会更严重，水稻在抽穗之前缺水，穗粒数变少，抽穗时干旱，忍食率下降，抽穗之后干旱，粒种下降，影响稻米品质。农委会农水处长谢胜信强调，水库蓄水空间就是固定，因为没降雨缺水，干旱来袭时大家应该要共体时间，水利会一定优先供应农民灌溉用水，农民不要心急，不必抢水，未来也会与嘉南水利会讨论还有哪里可以储水。谢胜信指出，一起稻作美甲地就要10000吨的水，应该思考有没有更好的灌溉方式。江南地区共有16000公顷农田，两期作都种水稻，如果第一期作能有1000到2000公顷转作大豆或者是玉米这类旱作，就有可能省下500万到1000万吨的水。 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和澎湖可能出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金门持续都有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即时天气讯息，锋面接近，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也将移进金门地区，请小心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另外，西南风过山沉降增温，东南部地区容易吹起焚风。大武气象站在上午11:01的高温来到37.4度。今天受西南风影响，金门马祖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和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预测气温30到35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30到32度，东部28到33度，澎湖26到30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少年嘞，起床啊啦，终点站到了哦。 嗯，啊，糟了，睡过头了。啊，昨天熬夜加班累坏了。 少年诶，上班打拼啊，精神嘛爱顾。像我开车开几天哦，都嘛靠保利达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这管你试看卖。 啊，哇，真的精神都来了，以后拼业绩就靠它啦！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好车。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嘿嘿，母亲节看我的，我要大展身手。老婆，你去客厅坐着，当一天贵妇，省我。 哟，没想到我也有翘着腿等着饭来张口的日子，好像贵妃哦。 老婆，救命啊！ 我的美梦才做不到30秒，就被你破坏了。 鱼汤好难煮哦。 一包日方真传脆鱼精就解决啦，完整萃取100%牛奶鱼精华，浓醇好喝，回甘又没有腥味，还含有天然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轻松补全家人的营养。这也不懂。 果然，老婆不是贵妃的料，是军师的命啊！哦， 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参加我的 Super Mommy UFO 主打歌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方真传提供的常温干贝粥哦。 日方真传邀你一起用最超级的爱给最 Super 的妈咪。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alling me, passing me, so that's got all of it, destiny. So that's my heart, my love. 나를하지못해도 That's okay You don't gotta worry about a thing Nah, not a thing 콜로와오래가오그루와하나라슬토도캐릭터스 느끼기모두새로나라대나오새로너니가끔또헷갈리너와이다니이렇게미워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呢，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这一首中 Bang Bang Bang Leave Me 不要离开我。这首歌曲 Don't Leave Me 其实呢也是一部日剧的主题曲，这个日剧不晓得大家是，我不知道你是期待，因为毕竟你是看过之前这一部就是韩剧的信号 Signal、 oh. 那现在日本不是拍了，他们自己翻拍了信号嘛、oh. 然后这是主题曲，那对于神剧，因为信号我没有看过、我知道你对最后几集很愤怒，我们 最后几集都很愤怒， 对，我们就抛开最后几集，但前面你对他是赞誉有加的，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有人会觉得很期待，有人又怕那个觉得这怎么可能超越原作这样子、 欸、我反而觉得日本人说不定有办法把它救回来，就是如果你把后面那个缺点改正的话， 嗯嗯， 是有办法让它变成就是更棒的。 但如果你看第一集发现它跟韩剧拍的一模一样的话，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冷掉，想说完蛋了，就走向一模一样，我就知道是那个感觉。 不会，我还是会想要看到后面，因为我还是会期待说后面应该会改掉吧，会改掉吧、oh, 会改掉吧。 好，今天第一个小时我想说来聊聊它不能说是新的日剧，可能说这一季或是之前一阵子的日剧，有一部呢是我个人非常的觉得很特别、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叔的题材这几年特别受到喜爱、有一个日剧叫做大叔的爱，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是那个韩剧 IU 我的大叔哦、大叔的爱非常妙，就是男主角呢就有一天就是在那个办公室，然后他就意外发现上司的那个手机桌面好像用的是我的照片。 什么？ 然后 什么？那上司是女生是不是？ 是男生、是一个偶机上司，叫做大叔的爱。 等一下所以女主角是女主角是女生，你刚刚说的是女生。 没有女主角，她是一部 BL。 Much day，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言，可是经典的名言呢，在这个时段我真的不能说出他的台词，我会 太露骨， 对，我会被告， 被 NCC 罚钱， 因为应该可以说日本人的说法，可以说女生的胸部很大，叫她巨乳，这目前我们还可以讲嘛，对，所以他的经典台词是说，哦，我们先讲哈，他发现那个上司好像喜欢我。 我现在就一直在想一个巨，然后巨大根部的那些东西，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他反正他发现上司喜欢他，然后因为上司已经结婚了，可他压抑他自己澎湃的心情，可是有一天有个事件发生之后，上司觉得我没有办法隐藏， 受不了， 我就是爱你，我要跟我老婆离婚。他就觉得恐怕罗内很困扰，他就跟他的，我忘了是他的室友还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个男的，他就说怎么办？我发现我的上长喜欢我，他的朋友就说我也爱你， 什么啦？ 就非常非常闹，就是把你知道，因为那男主角可能他原本没有那么受欢迎，然后他现在人生的桃花期来了，但是都是男生在爱他，所以那时候他的好朋友对他说出了经典台词，就是我知道你喜欢巨乳，但难道哔哔就不行吗？之前他好像只是拍一个 单集的特别篇、嗯、然后因为这个拍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太好笑 了 、啊对啊、 所以就后来衍生成日剧。而且我觉得这一部日剧最酷的是他们的就是那种日剧封面给我走那种日本青春，像夏亭火箭那种 蓝色的阳光，一群穿西装很清爽的男生， 像水男孩穿的西装这样子。 对，结果是大叔的爱。嗯、然后他们做的很认真，是他们帮这个上司还设了一个 IG，、嗯、然后偶机上都偷拍他，今天的他也很帅之类的，就是超可爱。嗯我觉得 日本人很会玩这个，就是系列行销。他们行销是做一整套的、然后他们是已经先想好，我在拍摄的同时，这些都是素材，我都会留下来。我不会到拍完了以后，然后再做行销的时候会说啊，这个缺，所以只能做出一些很拼凑，然后那些什么记者会的东西。他们在拍摄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去收集这些东西 了。那你之后会去看这一部《大叔的爱》吗？ 觉得蛮有趣的。 说到大叔，还有一部大叔的戏剧，就是一群颜配。角的偶机上，要是他们住在一起了，或者他们会怎么样？这个日剧叫做《By Players》，他们的主题曲来自于竹原和伸的《Forever Young》，大叔的心永远很年轻的哦。しおれた声で新しい歌を歌おう満ちた若葉はいつだって色褪せた枯れ葉の上に開くのさあの頃の君に会って Forever Young 今の君にないものなんてないさ Forever Young あの頃の君に会って Forever Young 今の君にないものなんてないさ Forever Young大叔的歌，听完了竹原和伸的 Forever Young， 接下来这首歌一下就是其实已经太常播它了，播到我觉得非常的拔辣，但是就是他最近就是很受欢迎，但没有办法、就是石原里美的法医女王。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ありはしないとわ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闇で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やまないのは涙だけ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 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どうか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 Lemon。 那因为法律女王我觉得太多人看过太多人喜欢了，我就连讲她都不想讲。 怎么这样 啊？就是很多法医他们遇到了法医遇到很多的故事啊。就是之前我不是在看那个我来日本台的《民众之敌》，请你不要这样睁大双眼看着我。然后不晓得他会不会是蓄意想要把两个可能政治题材的放在一起，对，所以他播完了《民众之敌》之后，就播了木村拓哉的《Change》，然后他那个更夸张，他不是要当议员，他当总理大臣，非常的离谱。但这一出我没有看，可是就是木村系列感觉会连发，因为他就是播了《Change》之后，他还会播，哇，他这一部讨论度非常之高，可是几乎是负评如潮。 什么？ 就他最新的日剧叫做《BG 身边警护人》，就是 BG 是什么 ？Bodyguard。 哦哦哦哦，保镖。 因为有人说啊，这部片 BG 了 ，BG 了，因为他就是演一个贴身保镖，然后看起来就是过去有些故事，但他现在就是人家觉得说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镖，其实他身怀绝技。但这一出戏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前几集，然后一路被骂到最后一集，让我觉得好恐怖哦。但是我觉得台湾还是会让他上映这件事情， 因为有木村保证。 对，我很佩服他们的魄力以及决心。身边警护人，你有看过吗？为什么突然在一片日文当中插了一首马丹娜的歌呢？ 对， 因为日剧他们其实不一定每一次会用新歌， 他 们其实很爱， 他们都会用就是西洋歌曲，像什么蛋糕上的草莓啊。 对对对， 对啊， 这首歌曲呢就是 Change 的片尾曲，来自于马丹娜的 Miles Away。 间呢，我还可以跟大家穿插分享，最近我还看了呢 Netflix 上面的 Terrence House、哦、就是日本的实境秀，因为之前他有夏威夷篇、嗯、然后有东京篇、嗯、一直到前一阵子出了一个青井泽篇、嗯嗯、那一开始呢我只是因为就是这一次去日本会去青井泽、哦、所以我就想说 看一下， 我看一下好了，看就像你去夏威夷的时候看了夏威夷篇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你会发现就是他都会照到那一些网美景点啊、嗯、然后在哪边取景的啊、嗯、然后他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哦，因为我又看了这部剧，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更有感觉， 想要多去一些他们去过的地方， 对对对，踩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说你看了就是要赶快把它看完、嗯、但他目前是还没有结束的、哦嗯、所以你可能会看了很难过，他只上了第一季而已， 要等等等， 对。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又想知道一个实境秀是如何让你的拳头不停的紧握的话， 为什么？ 我非常建议你去看青井泽篇。Terrence House实境秀呢，就是他们准备了一栋屋子、嗯，让三男三女住在里面。 对，一栋豪宅。 对，然后也许你会发展出友情、爱情不一定、嗯，反正他们就说我们没有脚本的，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嗯嗯。这一次六个人里面呢，住进了一名妈宝。嗯，那个妈宝会讨人厌到让我反省我自己平常是不是有这么的惹人厌，因为他真的年纪很小，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一开始会讲出自己好像我很有梦想、我想当个厨师、然后我现在休学离开学校是因为之前两头忙、我要实务呢还是要理论呢、后来我决定直接开始实务，所以我从学校离开、我现在实习，然后我知道这是我要的，然后巴拉巴拉等之类的、一开始感觉是一个很认真的少年，但随着集数的增长，你会发现他是我看过世界上最会找借口的人。如果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同事的话，我真的是想捏爆他的头，因为他想当厨师，那你一堆陌生人在里面相处的环境，可能很多人都说哇，那以后我们的 你就做饭给我们吃吧， 对，晚餐可以多多交给你咯、 让我们当你的试验品。 然后一开始他也会觉得很开心，想说哦好啊，但是到后面发现他从来也都没有要做菜给别人吃的意思。终于有一天有个成员忍不住问他说，因为大家对于他懒散的生活态度受不了， 看不下去、 就说就像拿举例做菜这件事情，你不是说你想要做菜吗、为什么你不做、他就说做菜这件事情就是我有我自己的tempo、那如果我做东西被一些其实根本不知道料理是什么的人、如果会对我指指点点或干嘛的话，我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宁愿可能就是我不要做、就是你还可以想到这样的借口，让人家觉得、天哪，你是借口界的天才吗？ 不是，可是你这样讲出来以后，人家不是就会这个关系就已经坏掉，他不是在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很讨厌他吗？ 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人是所有成员都讨厌他， 然后他还要硬要在那边住下去。 可是讨厌他也是到后期，因为他年纪很小、所以其他的成员一开始会抱持着、 他是弟弟 我是人生的过来人、 我 知道 包容你， 对，人生也许真的会有迷惘、也许你他好像可能单亲家庭有点忘了、那可能就是以前妈妈很疼爱你，那我们都明白你是从那个地方、然后你也说你的目标是你想要独立、那也许我们一起帮你走这个独立的过程、只是没想到他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巴、歌曲呢是来自于 Official Gedi 子母的《毋庸置疑》，这个日剧也许你会比较有兴趣、因为它这部日剧叫做《信用诈欺师》，然后有一双美腿的长泽雅美、有当爸爸的东出昌大，然后他其实是在讲里面有三个诈欺师、他们去各个地方，也许 不动产界证件，对，他们就是要诈骗各式各样的东西、而且

じっくり駆け引きは少し寝かせる見透かされないように下心はダイボールと一緒に流し込め排気ガスみたいにファンって出してさってさって食う月から日まであるなら日替わり定食さんてどれを食う振られた手ならお手の物を癒すふりしてした心傷んだ心入り込んで楽しむあなたはいい子ね今は Walking on Walking on歩き出すわ愛の傷口気づかなふりして Walking on Walking on この痛みを吹き飛ばそうまじない一人叫ばして ABCDEFG 付き合ってとか言わないでそういうパターンは荷が重い飲み友達にはなってほしいでもバーじゃなくてビールが安い大衆居酒屋でよく見ればタイプじゃない薄暗い場所じゃ可愛く見える人見知りのふりしてなるべく目を合わせないようサングラスをかけワンナイトで別れて反省してるフリーだけしとく裏の顔なら綺麗でいいとくんバレるまでいいとく懲りない男の罪と罰気にせずガンガン繰り返す100人切り越え進行中狙い定めて深呼吸今はランアウェイランアウェイ走り出すわ敷かれたレールなんてくだらないランアウェイランアウェイ愛する旅より道この場所で愛を叫ばして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来自 Barry Goodman 的《Pan Pan Go Away》，是日 剧 《伊藤君 A to E》的主题曲。 对，在歌词里面唱到 A to Z 啊，不对 ，A to E。 所以 A 到 E，A B C D E 是什么意思 ？A B C D E 意思就是有五个女生，然后这个故事呢，在讲一个剧作家的故事。 哼， 然后他以前呢，曾经写过了很厉害、很红的一部剧。可是他已经蛰伏很久了，都没有新作出现。他的制作人跟他的经纪人，就是他的工作伙伴，就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再继续去创出一些东西来。”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写一本书就办签书会。然后他其实也很厌世，他不太想要办这干嘛这样子。然后可是他制作人、经纪人又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去接触一下真实的人类，真实的人的故事，也许可以帮助你，对，刺激出一些灵感来。”好，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座谈会里面，他说，讲了一大堆就是漂亮场面话啊，说这爱情怎么样啊，女人要怎么样啊，然后最后就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爱情烦恼写下来，然后就有机会跟我一对一的面谈，这样，就写下来，就回收这些问卷里面发现，其中呢有四个女生，她们写的恋爱烦恼。就是各个女生不一样嘛，可是他们的男主角名字 都叫伊藤， 都叫伊藤， 伊多桑。 对，然后他就觉得有趣咯，就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呢？他就开始来面谈他们，然后就每一个A B C D 都各用两集的时间，然后一集只有半个小时，所以等于是一个小时讲一个女生跟这个男生的互动。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男生在对 A 女的方面跟对 B 女的方面，对 C 对 D 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也就是我喜欢你，他喜欢我，然后他苦恋我，然后我死追他，我是跟踪狂，然后我可能又是怎样的，就是同一个人却有很多不一样的面相。 里面的女生是不是都很大咖、 啊、蛮厉害的， 都是美女，超美女这样。 但这部剧烂尾， 这是变相爆雷， 烂到爆。 ちょうどいいさ今だけが全てなんかじゃない話せば気にかないほど 来自于日剧《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主题曲《Kanojo in the Display》这首《Akane》。如果你打开 Netflix， 突然想到欧巴马克说伊藤君 A 图一烂尾之后，你就有点不想要点开第一集。或许你可以点点看《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他，他、因为他之前毕竟他一开始拍了动画，然后拍完动画再拍了电影，电影拍完他又拍了日剧，就是一个剧本他可以这样被。 多吃 的话表示它是有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个从这个电台同事好久以前都推荐我看，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但它是一个穿越，就是它是有能力到过去，它可能可以改变事情，它想要让未来有个美好的结果这样。其实如果你说到这部日剧呢， 怎么了，怎么皱眉，怎么了， 我就是因为想听它的主题曲而播而已，居然用这么复古的歌。因为这部剧叫《人事女恶魔》，就是一个公司里面管人事的，她是一个恶魔。但这个女恶魔很奇怪，就是会穿高跟鞋跟迷你裙，会使出回旋踢跟很凶狠的表情。但我知道有些题材是幻想或者是夸张，没错。可是这个真的太夸张了，我就知道我们办公室的会计跟人事长怎样。你那个他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形象照？ 我没有看过那个形象照。 超离现实，大概五亿公尺这么高，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去那个。 你说进去那个幻想世界当中？ 对呀、你一个人事的人，他会穿迷你裙、高跟鞋，对你正面回旋踢这样曝光吗？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日本人生活真的好压抑的、真的好压抑。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Body feels like a 哦，但如果你是腿控，你热爱长腿的话，你看人是女恶魔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嗯，刚刚呢，男主持人跟我说，我就是没当过兵，我就是没吃过苦，所以我不能有共鸣。在这边，我觉得，我应该要对我的狭隘想法跟大家道歉。也许这一部剧是有很多要隐喻、要传达的事情，是我自己没有 get 到。嗯，我跟大家说声抱歉。还有一部日剧呢，是新的《流星花园》。哦，然后我看了第一集，我觉得非常的好笑，因为这个《流星花园》呢，就是已经离开那个道明寺之后好久好久了，一个那个就在学校里面， 还是同一家学校吗？ 还是同一间学校。然后男主角呢，他要捍卫这个学校的英名，就是你知道，我要维持我们是贵族，我们很强，所以我不能允许这间学校里面有那些明明不是有钱人的哦寒酸小孩在里面就读这样。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叫做 C5。 听起来就很屁哦， 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闹？ 对啊， 然后呢，一样遇到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就是， 欸，我突然有一个问题 ，F 4的 F 是什么？是 flower 是不是？ 花，对对， 是花，对不对？ 像花美男的。 C 呢？ 欸，他好像有讲，但是因为 没有， 我没有很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就只想赶快看说这个故事怎么发展。这女生好像就是 Chinese Five， 也都是中国人， 她也是 土豪， 家道中落，可是为了一些原因，然后她就觉得说她不能，她就是要努力在这间学校里面生存就对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呢，她就是太穷嘛，所以她会在便利商店打工啊。有一天男主角去便利商店取物的时候， 看到， 如果你是有钱人的小孩，你怎么会 打 工 呢？ 就发现了他是一个他最讨厌的穷人。他就要想办法把他赶出学校，可是因为，我忘了他在网络上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感觉是很屁还是很中二的，所以他其实不能让人家发现他在网络上订购那个产品，所以那也成为那个女生 的 把柄，就是， okay， 你让我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读， 我就不揭发你会订这种网络上订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 对，而且第一集松本润真的有出现，因为为什么这个男主角对于这间学校的那个使命感好像会很强，因为他视那个道明寺为偶像，就小时候他是那种有钱人小孩，要看他同学被欺负啊，被勒索说哦怎样有钱了不起是不是等等之类的，他会在旁边偷看，可是他没有勇气跨出去阻止这件事情，然后没想到那时候道明寺，也就是松本润从旁边走出来说，就是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件事情都不敢出去呢？他就出去解决那些不良少年，然后他就觉得，好帅哦，大哥哥很棒，然后大哥就拍他肩膀说，以后这间学校就交给你咯。 哎呦， 松本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客串这一集，但是据说第一集就是他以道明寺身份出来的时候是有引起一个 话题，对， 对，因为他就说，哦，他又 有一个延续性，哎， 对对对对 ，C5。怎样？ 我是 V5。 我们说一下 V5 的成员有谁吗？ V 的简称是 V 的简称其实跟 V6 是一样的简称啊， 所以就是 V5 就是 Victory 啊，胜利啊。 那 V5 成员有你， 哇，你要逼我讲这个，我有点后悔，我不应该开这个头的，你可以帮我关麦吗？对不起大家， 大家自己去 Google， 我想也是 大家 飞碟电台空一个 V5， 没有听到这一段，谢谢。 追いかけた夢二人が遠くへ行く。

民进党布局台北市长选战，选举对策委员会今天分别征询党内有意参选者的意见，上午先与前副总统吕秀莲会谈一小时。选对会召集人陈明文会后指出，选对会充分向吕秀莲表达立场与做法，吕秀莲也尊重民进党中央决定。他也向吕秀莲强调，如果民进党自提人选，就会是最强的。吕秀莲自信地说，我就是最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他，他打过六次选战都当选，包括两次副总统、桃园县长，不可能任务都是由他达成。吕秀莲也说，他向来是要选到底，都是媒体瞧不起他，老是觉得他不选。选对会下午接续会面立委姚文智以及宣称退党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至于要不要与现任市长柯文哲合作，还是自己提名，陈明文指出还在征询过程，没有定案。选对会不只听有意参选人的意见，还要询问基层看法。选对会下周三决议，送交主席，主席认可就交由中执会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议会报告，不少市议员关心民进党在年底选战会不会礼让柯文哲。国民党议员秦慧珠询问柯文哲和蔡英文有没有秘密热线、国安保密电话，柯文哲回答没有，就连有没有与蔡英文电话沟通，他也否认。秦慧珠又问，之前与民进党选对会核心人士见面，有没有聊到支持与否？柯文哲说，当然可以合作最好。民进党议员洪建义问，民进党如果自提市长参选人，柯文哲自认胜率是高或低？柯文哲回应，应该是会差一点。至于有没有感谢民进党上一届礼让，柯文哲说，有啦。经济部统计，制造业上市柜公司去年税后净利年增 13.4%， 为近三年最大增幅，其中台积电登上获利最高宝座，在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也都高居第一。台积电以3431亿元拿下税后净利冠军，在整体制造业占比达 22.7%。鸿海与台塑化以1387亿元以及802亿元分居第二、第三。台积电去年研发支出799亿元，在整体制造业4165亿元中占比近两成，为投资研发最多的制造业上市柜公司，高出第二名联发科265亿元三倍以上。台积电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比前年年减 3.5%， 来到3118亿，但是仍然占整体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四成以上最多。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询时指出，1月到4月外资汇出3亿美元，主要是受汇率影响，如果上市柜公司营收好，在新兴市场还有竞争力，汇率稳定之后，外资终究还会回来。至于股市万点是不是常态，顾立雄认为以目前市场状况应该还会持续，主要是台股量能与企业营收表现都不错，即使四月外资大量汇出，台股还有支撑。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246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3点，涨幅1.41%，来到31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6点，涨幅1.79%，来到106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5点，成为299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53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5点，来到10604点，成交金额125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60兑一美元，台币贬值4.4分。日元以109.2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93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金门已经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宜兰地区及新北、台中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及澎湖可能出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金门持续都有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北部气温30到35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30到32度，东部28到33度，澎湖26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

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黄明志飙高音，真的很多人很爱飙高音，让你知道他的音域不同凡响。但是我觉得对很多歌手来说，他不是故意要飙高音，他就是本来就很高，是我们去 KTV 要跟他一样，就 biu biu biu biu biu。所以这个小时我们有很多的高音让你飙一飙。 什么意思？ 就这些人都在飙高音。 什么啊？ 如果你是很爱唱歌跟飙高音的，你可能听这趴会很爽，但你有可能会心理负荷越来越大， 就会觉得啊，不用这样吧， 你可以对嘴就好，不用跟着唱。说到飙高音，每一次就是我问了办公室几个人说，哎，飙高音你想到谁？这一首就是 Number One 第一联想题，煎熬。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我想要安静的思考天平上，爱恨不再动摇，一想你就平衡不了，我关灯还是关不掉这风暴。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 李佳薇的煎熬。飙高音很爽，但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几个保护喉咙的小秘方。首先呢，就是少使用气音来说话。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只有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就你可能觉得啊，气音不是想象中就是不怎么费力吗？ 气音不是比较小声吗？ 悄悄话，对啊，但其实气音是最伤喉咙的。 最伤喉咙就是气音。 我人生有只笔记的这个重点，关于保养喉咙这件事情， 是的， 不要用气音讲话， 没错。 累了没有？

此世上否决了爱的好。谢谢你的关照，我一切都好，一个人不算困扰。爱虽然很美妙，却不能为了寂寞又陷了泥沼。 对的人，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对的人在等着你吗？ 你相信吗？ 我是还好啦，因为我想说随着时代演变，是不是算命的说话也会开始在改变？在以前感觉大家都一定会走入婚姻的时候，没有那种你应该会孤老终身的这种话，但是现在因为我朋友他又去给老师看命盘，然后说你这个宫里面，就是他会说，就老师都会说看命盘，比如说你在哪一岁或是哪一岁有可能会遇到那一个适合你的人，会有个好姻缘正姻缘出现，但是我这点过了之后就有机会就孤老。 夸张 了吧。我想说我以前真的比较少听到说你会孤，就是孤独一个人，是不是他已经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不同，所以他的话术也渐渐在改变。 话术必须要改变。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孤老终身没关系，我在这边陪着你啊。And I...

哦，失钱真的不行哎。 对啊，其实就是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啦，我真的觉得， 嗯， 就是你的钱是花到哪里去啊？这样子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健康、为你的荷包把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做到的。 是 这一则新闻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很无聊，然后他就下载一个 app。结果呢，他下载这个 app 以后，不下载还好，下载本来要打发无聊，就一下载以后，天哪，破产了！ 是真的破产吗？ 没钱啊！ 那他有说是哪个 app 吗？ 这个 app 呢，他没有讲出那个名字来， 嗯、 但这个 app 呢，可能 手游， 对，它就是一个手游，它就是一个游戏。那游戏其实在赚什么？那就在赚氪金嘛、 嗯， 就是要你一直付钱进去。 台币战士。 对对对，那这个游戏呢，又刚好是赌博游戏。 你说什么21点啊？ 比较像是那种，譬如说，打麻将有明星三缺一， 嗯、 然后譬如说21点 blackjack，、 嗯、 然后玩牌的那一种。 嗯、 好，那如果呢，这里面那个钱啊，就是 玩 牌那个局数啊，是要用真钱去买的话、 嗯， 你就会想要一直买，一直买，因为你在那个牌桌上可以赢别人嘛、 嗯， 你就可以赢到钱嘛、 嗯。 所以这其实基本上，虽然 它是你赢来的钱又不能换真的钱， 它不能换真的钱，可是可以让它继续玩下去啊。 就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一个东西耶。 对啊、 嗯， 对啊。然后他说，这边说，如果能够赢了对手的游戏币，就可以透过 App 换钱。 哎呦， 哎呦，如果可以对价的话，就跟之前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疯狂想要玩天堂，因为可能天堂币可以换钱、就是。 哦，或是什么装备，是不是也可以换钱？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有利可图的话，好像就会有一点诱因下去、 嗯。 我要赢，我要赢更多。好，不过这个新闻呢是《北京青年报》报道。居住在河南信阳，现年30多岁的王姓男子，他下载了这个 app， 本来用来打发时间。那因为呢，就他其实在玩就是玩牌局嘛。 嗯、 他在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呢，输掉了人民币70万， 350万， 差不多320万台币，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打工仔。所以他在安徽等地打工，当时呢就是下载这个，他不知道是赌钱的，他只是要打发时间。好，可是呢这种游戏一开始其实都是他都会说是免费，然后就现在都会说 app 里面说什么 app 内购买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他就一开始会少量游戏币可以让你免费玩嘛，可是你玩完以后就没啦，没了以后你要参与游戏，那我就只能氪金，我就只能花钱才能再继续参与游戏，他要继续花钱，然后就买，他就开始陆续的购买，然后参与打牌。每次呢下注都不高哦，这样子。可是呢，这个游戏呢又很，当然他就是希望你付越来越多钱嘛。他一开始要先让你黏着，黏着以后就要你掏钱。所以它里面呢有一个情况叫做炸，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下注的游戏币会出现翻倍或是多倍。就是说我现在本来只是下1块钱，如果这一局炸。然后我可能就可以 炸开的炸，是不 是？就 是 炸，对对。那这一局呢，可能就是你下了1块钱会变2块钱，你下1块钱变4块钱。 这是诈骗的诈吧？ 炸。好，然后呢，这个王姓男子他就说，我感觉自己下注少的时候就会赢钱，但是呢，因为我就想要，我不知道这次下注会不会有炸嘛， 嗯， 所以我就希望如果譬如说我本来下1块钱炸了才2块。然后我赢了也只有2块，可是如果我这次下100块，如果 炸了 200块，那我可以多玩多少次啊？想想看，这样子。 你才想想看呢。 好，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哦。下注小的时候他会赢，每次我下注多了就会输钱，就是这么鬼迷心窍的。我陆陆续续的买了70多万的游戏币，却最后全部都输掉了。 天哪！ 对，然后呢，他最多呢一天之内就输掉7万多块，而他一天的收入，他一天输掉7万多块嘛，他一天打工最多最多只有3000块人民币。 Goodbye， 跟你的钱 say goodbye。 那当然，这个很明显，我们会算数的都知道啊。你只赚3000块，你怎么输7万块？没有办法嘛。他就去跟亲友借钱。借不到的时候就去各个平台贷款，然后我的信用卡也透支了，因为沉迷这个游戏，我的工作丢了，跟妻子离婚了，还有朋友输的更多哟。我70几万还好，我朋友输了100多万。 这就是一句成语叫做家破人亡。哎、欸， 对啊，很可怕。哎、欸， 我不是，我觉得在听这一段的大家千万不要心想说、嗯、哦还好我只付了1-2万，不是这种比较的心态。 晓得有没有人做过那个大数据调查，是不是在关于手游付钱这方面、男生是不是比女生会愿意付出的更多，还是只是因为玩游戏的比例本来就是 男 高于女 男生的玩家多这样子。 对，那之前在录三国自己在车上就听到某一位，我就不公布他名字是谁了，他在玩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知不觉付了几万出去，还被他妈说你到底是被诈骗，你不要再花钱了好不好、我就觉得很愤怒，那你在车上赚到那些钱你都是拿去手游氪金而已，你拿什么拿、就付那个钱，真是 why I don't know。 好，我也不要说是谁我的好朋友，然后他还是以前，但他还记得在 Facebook 上面曾经风靡的小游戏 Restaurant City 吗？就是你可以开一家餐厅， 那个哪需要付钱？ 那个需要付钱啊， 那个就是用时间去经营啊。 如果我不想要花时间的话，我就一次砸钱啊。他一次刷就是刷十几万哦，然后他的那个餐厅就是哇，富丽堂皇，我的天啊！ 那现在那间餐厅呢？现在呢？ 我不知道， 主要是他是。在聚会中分享说：“哎、欸，你看我的餐厅，还是你们发现他的餐厅怎么会这么厉害？”问他，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很公平嘛。我们同时玩的话，你的进度不可能超过我。如果都不付钱的话，那、奇怪，我今天看，哎、欸，你跟我一样，我隔天去看，天哪、你的门怎么那么高，怎么那么大？天哪、顾客怎么那么多？我说：“哎、这发生什么事？花钱呢、 天哪、他已经赚很多。 我们就不要说他的身份是什么。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错误的决定。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erry。 你是不是要送给河南信阳的王先生呢？